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 Jara， 来自 VIP Kid。 今天我给大家读的文章叫做《了不起的妈妈》。都说妈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那你可知道妈妈有多伟大？那接下来就听一听我讲的这个故事。妈妈，你是最了不起的母亲，如此温柔又如此坚定，你事事关心我，让我感受到了归属。当我做了傻事，你耐心纠正；当我入了迷津，你就给我指引。你似乎无所不能，每项任务你就是真正的主人。你是给予我安慰，当我跌倒之时，你是我的支撑；当我处在困境，你会提供帮助。你就是我的后盾。我对你的爱远比你想象的多，你是我最尊敬的人。倘若我有机会重新选择母亲，您定会是我要选择的那个人。 Hello everyone, this is Megan, Super Mom. Mom, you are a wonderful mother, so gentle yet so strong. The many ways you show you care always make me feel I belong. You are patient when I'm foolish. You give guidance when I ask. It seems you can do most anything. You are the master of every task. You are a dependable source of comfort. You are my cushion when I fall. You help in times of trouble. You support me whenever I call. I love you more than you know. You have my total respect. If I had my choice of mothers, you'd be the one I select.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啊，听众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啊。现在呢正是晚高峰，那么有一些路段是有事故发生，我们来看一看。京承高速来广营桥北出京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后车呢有短暂的排队现象。东三环京广桥北向南方向有一起事故，造成了东北三环内环方向车多，队尾排过了三元桥了。那么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北向南也有一起事故，造成了东北四环内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啊已经 经接近了望河桥。东五环远通桥南向北、平房桥北向南也是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啊，后车也是有排队的现象。东北五环来广营到环铁桥内环方向持续车多，那么五元桥北也是有事故，加剧了后车的拥堵情况。以上信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祝贺打开文化之门节目开播，我是演员濮存昕。北京文艺广播新年新气象，有文有艺有生活，祝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2018年新春快乐，新年快乐。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大家好，我是殷超，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文学家与人艺系列节目。今天我给您说说于世之笔下的曹禺先生。曹禺同志是北京人艺的一把尺子，他对艺术的要求就是剧院的要求，他对戏剧文学的品格要求甚严，粗下的东西他从来是不主张上演的。我亲眼看到他读了或观赏了一出希腊悲剧的激动，对于莎士比亚他更是一往情深，他是研读莎翁的专家，你随便提出哪部戏他都能告诉你排不排和怎么排的意见。曹禺同志非常爱才，对于剧院里文革中和以后的几位艺术家的不幸夭折，他每每谈起来总是唏嘘长叹。他不同意剧院的演员不加选择地拍电影电视，他并不一概排斥演员们过电，但他认为使演员长进的所在终究还是舞台。曹禺同志并不每天来剧院，但他是剧院的一把尺子，是剧院的灵魂。他虽然在医院里休养，同志们都愿意亲近他，经常带给他些好的和不好的消息，他的情绪也随之高兴或不愉。我觉得曹禺院长的心是常系于北京人艺的，这是我们的幸福。 北京时间19:08:1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这是殷超给大家说了说于世之笔下的曹禺先生。那么今天呢，大家也知道了啊，我们打开文化之门仍然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啊，叫做文学家与咱们北京人艺这个系列节目当中的一期。今天我们就把目光定格在曹禺院长的身上。我们这个系列的策划人是咱们小强老师，欢迎小强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哎，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刘林老师，欢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林。 刚才我们听到这一段，这个殷超说了哈，这是于世之先生，他所这个告诉我们的啊，曹禺先生他有怎样的品格？确实啊，很多人的口中讲到曹禺先生，我们都可以听到他人生当中不同的侧面哈。一是他的这个从艺，再有就是他的为人。那么他从艺可以说是，整个就是一个真是一个戏剧人生哈，每天似乎都 都在想这个戏如何把这个戏来拍好，而为人呢又是那么的亲和哈，而且还要管理这个剧院上上下下这么多的事儿哈， 所以叫曹头。 哎，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大家都亲切的称这个曹禺院长为曹头啊。今天跟刘林老师我们一起说说曹禺先生，我就先来解开我心中的一个疑问吧哈，因为这个曹禺先生这个名字啊，咱就先从名字说。 对。 这个曹禺这个禹啊，原来我就以为啊，因为没看过这字儿的时候，就原来都小时候就听就厉害哈，这戏剧大家曹禺曹禺，我以为是大禹治水那个禹呢啊，就最早真的以为是那个禹啊。后来我说诶，这个禹字儿，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念禹吗，是吧，就加一单人就念偶吗，是吧。后来我一查没有禹的音，实际上他的按照现在字典来说呢是读禹啊，或者是通假读那个偶啊，但是我一看好像没人读曹禺是吧，都是读曹禺啊， 我们都习惯成曹禺 是吧。哎，我还问过刘林老师，我说是这个大家叫白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人名都有这种情况哈，本身是一个有一个本音，但是叫名字的时候呢好像大家都愿意读他另一个音，甚至叫白字儿，比如我们都非常熟悉的那个演员刘培是吧， 对对， 就正字儿读刘备，可能觉得刘备刘玄德就比较男性化哈。就读刘培，而且好像还跟这个大家还说过，说我就希望大家读这个刘培嘛，是吧，包括刚才这个片花当中蒲存昕老师， 对 是吧， 对对对，也是这么读的、 他自己说就是蒲存昕，那我们就跟着他读谱是吧， 对、 包括咱们还说这个纪晓岚， 对对对， 纪清远，人家家就读纪是吧。对，那问问刘林老师，那这个禹到底是为什么，他就是读禹是吗，一直就读禹啊。 对，习惯的称呼吧，我们都这样读。 然后这么多年就是这样。 我个人感觉哈，我因为看一些书嘛，我觉得是不是以前的那个当时北京人的读音，或者说当时汉字读音，就这个字就是念禹。 嗯， 因为像那个法国哈，咱们现在都叫法，但他以前咱听以前的录音去， 法国 以前都说法，他的音是有一个变化，可能是。 哦，那其实这个曹禺先生，他这个名字也。其实不是他的本名，对吧？ 对， 这也是变出来的名字哈。 对对， 那您先给我们讲讲他本名叫什么啊？还有就是他为什么有这个起这个地 名？我觉得这是咱们上中学是一个文学常识， 是吧？啊， 必须要会的。 对，但是这里边有故事啊，对不对？对，他为什么会变成这个名字啊？ 我想听，如果现在有中学生哈，咱们在听这个节目的话， 啊、 你一定记好了。哎，这一个故事的话，可能把他这个名字原名为什么叫这个，就是很清楚记住了。 那刘林老师先给我们讲讲这故事。 实际上他的这个本名可能这个很多人都知道哈，应该知道吧，叫万家宝、他是姓万，哈，就是他这个名字家宝呢是出生的时候祖母给他起的，这个本身这个意思大家都知道，不用再过多说了。然后他还有一个字叫小石，石头的石、小石、这是沿袭他父亲的字，他父亲的这个字叫宗石，所以就他叫小石，那他这个为什么叫曹禺是个笔名儿，是他在南开中学，他中学是在南开中学就读的嘛，16岁的时候他写这个一篇小说叫做《今宵酒醒何处》，在当时这个他们学校的这个文学刊物上发表连载，他第一次用了曹禺这个笔名 啊、 对，那怎么来的呢、就是他那个万姓的那个繁体字，一个草字头下面一个禹，他把它拆开了，草字头呢谐音曹，第一次用这个，后面就沿袭一直用了这个名字。 他其实本来说以前这个草字头就叫草，后来想这个草好像不太像姓儿， 对 谐音一下变成曹了。 就是其实就是拆了个字儿 啊，对， 是、但是亲近的人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还都习惯叫他家宝， 家宝， 对，家宝， 包括巴金先生给他写信都叫家宝。 你说那时候多好，现在也不讲究起名带字了哈，我觉得这古人有字是特文雅的， 对 对 对， 是吧， 就如果说直呼其名其实这人很好， 对对对啊，然后这个再有书房有号，对吧， 对， 就觉得就是 呆号唐号 特别文艺是吧， 对 啊，据说还有一小名是吗， 还有一小名叫天甲， 哎呦呵，天甲啊，这怎么讲呢， 这个天甲好像据说是阴阳先生给他起的 啊、 就是 也找先生算了， 独占鳌头哈、 哦， 看来这个名字起 的第一的意思、啊、 非常成功的， 对对对、 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家添了一个这个第一名， 对对对。 但我看到一个资料，就是说这个、当时这因为他父亲当过这个黎元洪的一个秘书嘛，然后呢，等于是还有一个他跟黎元洪对对联的这么一个故事，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可能是一个传说也是。 有好几段 跟黎元洪对对联，哎呦呵。 对对对 那是少年曹禺吧？ 对对对，熟嘛， 对 啊啊， 还是很聪明。 嗯，好，那我们从这个名字就说开去啊，说说这一位名震寰宇的大戏剧家、戏剧教育家曹禺先生。那今天呢，还是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仍然是有互动问题来跟大家聊曹禺先生的故事。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是等待大家啊，上下半段各有一道问题等待大家的答案。那么先听小强老师把上半段的问题抛出吧。 好、这个问题其实可能需要大家稍微的琢磨一下。 哦， 就是1956年是首都剧场落成，它落成后上演的第一部北京人艺本院的作品是曹禺先生的哪一部？我有四个选项啊、雷雨、日出、北京人、原野。 哦，嗯，哎呦，这 大家可以可以猜一下，我觉得 这问题有点阶梯性啊。确实，叫做 首都剧院落成后、北京人艺上演的第一部本院作品， 本院 曹禺先生哪一部？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的答案。那说到曹禺先生，现在咱们这个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中啊，那天我去的时候也看到刘林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哈、就好像这先生还在似的哈。他用过的东西，尤其他那个书房， 对， 就在那儿有一个全景复原的那么一个感觉哈。虽然地方不大，却说实在地方不大，而且感觉到很挺拥挤的，其实啊，但是 也就两三米的样子， 哎， 两三平米 是吧？ 对。 但是想想哈，这个当年先生就是在这儿啊，笔耕不辍，那么也是不仅是诞生了那么多优秀的戏剧作品，同时也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戏剧人。那这样吧，我们先来听一听小强老师，这是又到人艺戏剧博物馆去采访，这也是我们的一位 啊， 高新珍老师来。他来为我们解说咱们人艺戏剧博物馆有怎样的关于曹禺先生的陈设啊。好，我们来听一听。 大家好，我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社教部的工作人员，叫高新珍。 我看咱们在剧院里面特别专门的有一个曹禺先生书房的一个远景复原。 对，人物厅第一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院长曹禺先生。那在院长曹禺先生这个厅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叫曹禺书房。首先这个曹禺书房，它的所有的物品包括家具都是他生前在木樨地所用到的，我们是尽可能的还原了我们院长的一个书房的原貌。 对于这个人艺的博物馆来说，曹禺先生的这个藏品应该是最多的。说几件大家可能您觉得这个在咱们馆里边比较珍贵的。 我们首先进到曹禺书房的时候呢，会看到一个独立的一个小展柜，里面展出来这么样一个曹禺先生的手稿。是他在1979年演出说明书上他写下了这么一段话。那这段话呢，也是他的一个经典的，可以说作为他一个我们院长一个经典语录。这段话是这样写的：是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那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在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们院长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对人性的一个研究，值得我们去深思的这么一段话。这是他的一个独立展品。然后紧接着我们会在书房里还看到一个文学季刊，这个是当时他创作完他的雷雨这个处女作的时候呢，他把他这个作品呢给了他的童年好友静怡。那当时静怡跟巴金正在这个创编这个文学季刊，在一年之后呢，然后巴金先生偶然翻到了这部作品，然后并且主张亲自修改发表，然后发表在了文学季刊上。那这个呢，我们也是在曹禺书房的展柜里能看到。 然后我看到这里边还有很多，就是曹禺先生是不是 曾经用过的一些物品，比如像这藤椅啊，还有一些书柜啊等等这些。 对，这个藤椅包括这些茶壶、水杯，以及台灯，还有眼镜，然后眼镜盒等等，这些全部是他生前所用过的。然后我们在书房里面能看到，书房里面摆了大量的书。其实曹禺先生的就是家里面的书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床底下等等都是书，可见他的阅读量是非常大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小强老师啊，到仁义戏剧博物馆由高新真老师给他解说的啊，就在现场，看到的对于曹禺先生书房的一个还原啊，当中我听到这么有这么一物件哈，就是一把藤椅，是吧？这藤椅还是挺有讲究的，是吧？ 挺有 故 事 的。 咱们刘老师讲吧。 好的，好的。他这个藤椅啊，如果观众们去看哈，是其实是，挺破旧的这么一对藤椅，但当时呢，曹禺先生就非常的这个在意他的这个书房里的这些家具，因为陪伴了他很多年。那差一点，这个藤椅曾经是被处理掉了，在那个是他在文化部宿舍居住的时候，也是曹禺先生晚年了，他在医院住，有一次他们家这个小区要重新整修。家里就要处理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家人呢，觉得这个椅子实在是又破又旧，扶手都已经快烂掉了，就是干脆把它扔掉吧，就把它就抬到楼下扔到垃圾站了。然后工作人员回到医院跟曹禺先生说，这个东西必须要处理一些。曹禺先生自己说那把藤椅千万不要处理，给我留着，太可惜了，修修可以再用。这个照顾他的人一听，赶紧回去。一看这个藤椅还在， 没人要， 就把没人要， 赶紧 把它捡回来了。对，所以就是后来想想，确实是那曹禺先生写多少文章都是坐在这个藤椅上啊来构思。所以后来呢，他去世之后，这个藤椅也捐到了我们这个博物馆。 其实这个椅子啊，我们就常说这个文人啊，这手中这个文房四宝啊，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有时候一枚闲章啊，自己都特别的酷爱啊。但是我说实际上这个椅子特别重要。为什么呢？你老坐这儿这个工作呀，这椅子是特别特别关键的啊，它得科学。然后你坐了时间长呢，就怎么说了，得包浆，是吧？ 没错， 有你个人的这个印记。有的时候你换一地方，换把椅子，你就怎么坐也不舒服，对吧？ 对， 所以能够确实能够理解，而且时间长了也有这个岁月风霜了，而且确实也有感情，是吧？ 其实我听刘老师还讲过，说这他这博物馆的复原其实也有故事。 哦， 很早以前就在仁义，就在那个剧场边上就有，是吧？ 对对，实际上叫曹禺书房，是从1999年就有曹禺书房。 哦， 对，是当时是在首都剧场的一层，就是今天我们咖啡厅的那个位置。 哦，就是单独有他的一个，就是 有这么一个空间，甚至说比现在这个空间还要大一点。 哦， 对，因为当时曹禺先生是1996年去世的嘛，去世之后不久，就是他的这些物品，大家自然都很关注哈，包括现代文学馆、北京人艺，曹禺先生的老家钱江。都希望得到， 还有天津曹禺艺术馆， 对对对，但是呢，李玉茹老师，曹禺先生夫人，经过慎重考虑，还是觉得曹禺先生对仁义倾注的感情最多，把这其中比较重要的物品都捐给了仁义。所以呢，仁义也很重视这个事儿，就是经过2-3年的筹备，把曹禺的这个书房复原在了首都剧场的这个一层。所以从1999年。到后来是博物馆在2007年重建的时候，决定把它原样的这个搬上来。 原来这么一段渊源。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刚才包括说藤椅哈，观众们看都觉得真的是非常简朴的家具。可以看到曹禺先生生活中是非常简单，不拘小节。他的这个思想主要都是放在这个想作品创作上面。 其实我就是整理这些文字的时候呢，其实我是通过一本书，也是刘玲老师主编的，就是仁义那些员工啊，还有一些老艺术家的口述实录。其中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可以让刘老师讲一下。就是他们在采访那个曹禺先生的司机的时候他说了一个曹禺在3年困难时期舔盘子的故事。 舔盘子啊， 一个大师去舔盘子，怎么回事？ 就反正就我小时候舔盘子可以理解哈，那大师也舔盘子。 咱们都有过那个经历，或者是家里人啊。 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是吧、嗯 啊、 对，是这个可能一般的读者还真是没有听说过这个事儿哈、 嗯嗯、 这个是他的司机史师傅跟了他40年的一个工作人员、 嗯、 他们感情相处的非常好、 哦、 他就后来我们做口述历史的时候给我们讲在3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油水、 嗯、 就无论是曹禺先生这个职务的干部包括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都很饿，然后呢曹禺先生社会工作又很多，那经常是很晚很晚才下班回家，史师傅平时呢怎么扛这个饿呢，深夜回家呢他就倒一杯白开水放上一滴酱油把它喝下去，这样有点味道、 哎、啊， 对，是后来连酱油都没有了、 啊、 就是今天我们减肥的人可以参考一下这个 感 觉就放点盐、 嗯、 喝了之后赶紧躺下睡觉，不敢再消耗体力了。 嗯，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有一次曹禺先生呢从国务院开会出来跟史师傅说咱们奔那个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吧。 嗯， 史师傅就以为是还有下一个会就直接开过去了，到了那儿呢直奔中餐厅。曹禺先生说我呀太没有油水了，太缺油水了、 嗯、 你比我还年轻是吧，你这个更没有油水、 嗯、 今天咱俩改善改善打牙祭。结果呢他们就在那儿点了2份炒面啊。 哎呦呵。 对。然后呢 这就改善了哈。 改善了。 嗯、 炒面端上之来3口2口就吃掉了、 嗯、 就是比等炒面上来的时间短多了。 嗯、 但是还是饿觉得、 嗯、 怎么办，曹禺先生叫服务员来说那个来点热水吧，把这个盘子涮涮、 嗯、 把这个就当汤喝了哈。 嗯嗯、 喝完了以后呢曹禺先生竟然又把盘子端起来舔了一遍盘子说来真是好心酸哈。 对对 对 对， 然后史师傅说经常去曹禺先生家吃饭从来没有见过曹禺先生这样、 嗯、 那是他见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嗯 嗯， 所以说这个确实我们今天能够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似乎不能理解哈、啊、当时人的这样的、 嗯 这样一种行为， 对对， 尤其是这样一位将自己全部的心血乃至生命都奉献给戏剧事业的人，怎么会做出舔盘子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我们回到那样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就能够感同身受了。 对 啊， 当时全国都那样，都是那么 是吧？确实都是这个困难时期嘛， 对 吧？这个我小时候也有过耳闻哈、啊 嗯。 这要是这听到今天我们上面那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那得什么心情？ 给孩子们讲讲这个故事。 对对对 对啊、嗯！好，那我。我们上半段时间有限，小强老师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吧。啊，本院作品是哪一部？ 对对对，本院作品其实呢， 啊、 这个答案呢，其实也是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这是在1956年的9月24号，大家记住这个日子哈、 嗯， 是曹禺先生的生日。这个、 哦、 他这个生日的时候演出了日出。 哦， 等于是他是作为搬入这个首都剧场新址之后的第一出戏。 哦， 是的，其实这个也是有故事的。 哦，那您再给我们说说，还有一点点时间啊，上半段、啊。 好的，好的。 嗯、 因为仁义建院的时候，首都剧场还没有建成。 嗯。 那么后来呢，经过跟这个国家申请，说我们需要一个专业的剧场，特别是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 嗯， 建成之后，这个剧场一度要由文化部收回去， 哦、 交给大家所有的这些艺术单位呢。共用， 嗯， 曹禺先生呢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甘心， 嗯、 后来特意给总理写了一封信，说诉苦，写的特别情真意切。 嗯， 这个信现在在我们博物馆 哦，现在在哈、啊， 对、 哦， 有机会大家可以去看看。 嗯， 然后后来经过一番努力，把剧场批给了我们， 嗯、 所以批回来之后，日出就是演出的第一个剧目。 哦。 嗯。 那还是很有意义的、啊、 对对，有一 番周折，我觉得这个名字也特别应景啊，象征着北京人艺，这就是开始它的辉煌的历程了、啊、 对对。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咱们一会儿接着回到直播间，打开文化之门节目，我们今天聚焦的是文学家与北京人艺，我们来说曹禺先生，一会儿见。 艺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

家好，我是刘林。 嗯，上半段我们是这个感觉到时间匆匆哈， 好多故事没有讲完。 对对对啊，别着急，我们接着讲。但是在讲故事之前，还是要先把咱们下半段的问题抛出来。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觉得。 对对对对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家可能需要稍微脑洞大开一下啊。 嗯， 就是曹禺先生的名句《雷雨》啊，我想问在什么地方创作的？ 哦，地方啊。 有四个选项，这个选项我也想了很长时间 啊。 第一个是曹禺的书房，第二个是曹禺先生在天津的老楼故居、 啊、 第三个是清华大学图书馆， 哦， 第四个是北京人艺院长办公室。 嘿， 有点难度， 有点难度。 曹禺书房，天津老曹禺的天津老楼故居、清华大学图书馆，还有北京人艺院长办公室。 哎呀，你要是有一个答案说曹禺先生的大脑，我就选这个，在脑海中酝酿的啊。哎呦，这上哪儿猜去啊？行了，那还是请大家这个对，可以脑洞大开一下，或者您呢，短时间您翻一翻这个《雷雨》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对， 您 看一下《雷雨》什么时候的？ 可以分析出来， 自动就筛掉一些选项。 好，那我们这样啊，接着这个咱们上半段呢，说到曹禺先生这个他的故事，我们其实讲到了在这个人艺博物馆现在还有很多曹禺先生的他当年用过的东西哈， 对 啊、 然后现在在那个地方曹禺书房好像感觉挺拥挤的，其实是吧、放在那儿哈、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有可能就是他还有东西没有收录过来吗？就现在展示的是全部吗？ 我们这个库里面还有，应该还有， 还有一些是吧， 一部分，因为当时在首都剧场一层的那个面积要比这边要大，上到楼之后呢面积缩小了一点，这也是一个遗憾，就是因地制宜，以后希望我们博物馆的面积能够扩大吧。 那其实我们这个特别珍视曹禺先生生前用过的这些东西哈，不仅仅或者说不是因为他是北京人艺的这个院长啊，这个身份其实是排在第二位的啊，最重要的是大家对他的戏剧真是太喜爱了， 对， 对他的为人真是太尊崇了啊，确实是这样、啊、 从他为人那角度来讲，我觉得有一个故事、就是也是他的司机跟口述实录里边讲到的，我觉得特别感人，是一个他的手戳和三次还钥匙的这么一个故事。 对、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一个手戳三次还钥匙 啊。 是这个故事确实挺感人。刚才说这个史师傅跟曹禺先生40年哈，那生活中呢经常需要照顾曹禺先生，曹禺先生就把他这个文化部宿舍的一套家门钥匙给了史师傅 啊、 对，那到现在这把钥匙还在史师傅手里，为什么呢？史师傅几次想还给曹禺先生，但是都没有还成。对，说来呢，第一次是1992年，史师傅呢正好是要退休了，退休他就去到这个曹禺先生家里说，我呢也光荣退休了，任务完成了，我把这个家里的钥匙还给您吧。曹禺先生说，您这个身体还好，还挺不错的，要不然这样，您看您是不是能够再陪我几年，照顾我几年，帮我几年。然后呢他就说，这个钥匙您先拿着。所以史师傅呢又开车呢照顾了曹禺先生几年。那么到了96年，曹禺先生去世了，那他就想这个钥匙该物归原主了，找到他的夫人李玉茹老师说，这个先生也走了哈，我这个钥匙还是还给您。李玉茹老师说，老院长虽然走了，但是你们的感情还在，这个钥匙呢是曹禺先生给你的，你就保留着吧。结果第二次又没有还成，那么后来到了2000年，这个史师傅呢要到美国去为女儿照顾孩子，想这回就是我该把这个钥匙还了，顺便跟这个李玉老师告个别，对对对、 啊、 那当时李玉老师又说了，说哎呀，说这个你跟我们就像亲人一样，说这个钥匙还是你保留着吧。结果这个钥匙3次都没有还成，也可见这个他们之间这种真挚像家人一样的感情。 因为我看到那里边他的口述实录里边还有一点，就是他曾经哈，就是基本上就是全天这种全天候的待命，等于是基本上就是曹禺先生去什么地方他就要到什么地方，然后从早到晚，经常是可以说是他比曹禺先生还要起得早，然后收车还要晚，他的这个生活真是基本上就是跟曹禺先生这个生活是一样的，然后再多额外还有很多他自己需要准备的时间， 对， 特别辛苦。 当时是曹禺先生91年 退休的吧，离休的，然后当时是给史师傅写了一幅字，他就特别信任这个史师傅，就也可见他的为人。 其实这个 还有一个手戳 啊，他 那个 手 戳，您说信任啥？他手戳， 对，手戳也是，除了钥匙，还有一个手戳， 你知道吗？ 手戳应该知道吧？以前经常用到这个， 嗯， 小人名章， 嗯， 对，就是曹禺先生呢，他是仁义的院长，实际上他又是中戏的第一副院长， 哦， 他的工资是一直在中戏领的， 哦， 对，那时间长了之后呢，因为信任史师傅了，他就把他自己的手戳交给史师傅说， 嗯， 以后就是由您替我去中戏领工资， 嗯， 刚开始的时候工资领来还要经一下曹禺先生的手，因为曹禺先生对生活极为简单， 嗯， 可能也不怎么花钱， 嗯， 后来直接。该有什么费用支出就由史师傅来帮他安排， 对， 剩下的钱史师傅再拿手戳去银行帮他存上， 嗯， 包括一些各地来的稿费也需要用到这个手戳， 嗯， 所以这个小戳一直也在他的手里。 他就说当时那个曹禺先生因为各地都在演他的话剧嘛， 嗯， 稿费特别多 啊， 嗯， 所以他拿手戳去领的话， 嗯， 你想想这个其实如果不是说特别信任的话，这个钱应该很多的， 嗯， 我觉得 工作量也很大，啊， 是， 而且这个， 嗯， 这就是虽然是一位司机师傅，但是呢也兼经纪人是吧，财务总监啊，这事儿全都干了。好，那么要说到曹禺先生，我们就绝对要讲到他的这一部非常经典的话剧啊，《雷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分角色，那个不能叫表演，叫分角色读课文， 对对 对，啊， 印象也特别深刻。 嗯，对，那个非常经典的那个就是这个戏剧结构，就是其实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可能对于学生来讲第一次能够感受到什么是话剧艺术的这个魅力啊，就是你每个人在那儿，然后你会为每个人的这个人物定位去想，说这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出身，然后他这个背景是什么，然后他当时的人物情境是什么，他是怎么想的，你会觉得哎，每个人似乎所有的这个出发点都是对的，按照他每个人的设定都是合理的， 嗯， 这个就是戏剧它跟生活比较贴得很近的地方哈，你就觉得哎，这就是说每个人从自己的立场上讲都是对的， 对， 那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么的波澜起伏呢？ 是， 哎，所以这个就是 其实有一个 戏剧性，啊， 有一个那个当时南方要改编成评弹的一位作家找到过曹禺， 嗯， 很简单问， 啊， 说那个曹禺先生，您说这个您那雷雨里边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啊， 他就问了一个很，然后曹禺先生说你怎么把这个小学生的问题，就说我这里边是这样，就说每个人都不是好人， 嗯， 每个人也都 不 是 坏 人， 对对对， 哎， 对，就是说我们确实有一些作品哈，他可能会简单的采用这种道德判断，去把很多事情讲得很简单啊，但是其实呢不是生活的本貌啊， 是 人是很复杂的， 啊，对， 脸谱化了把人物， 对啊， 嗯， 那么提到这个我们每个人的话剧梦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这个今年是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跟北京人艺完成了一个战略合作啊，终于是牵手了，也因为这一次牵手我们有幸结识了刘丽老师嘛， 对， 对吧， 然后做这系列节目， 我也特别荣幸， 在这个咱们北京人民广播，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啊， 嗯， 这个4月1号过生日的时候 啊， 咱主持人呢，啊，也都过了一把话剧瘾， 哦， 啊， 我知道， 啊，这谁不在咱说谁啊，咱听听米夏香露版的雷雨啊，这么一小段啊，一点点听听。 如果你以为你不是父亲的妻子，我自己还承认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哦，你是你父亲的儿子，这些月你特别不来看我，是怕你的父亲？ 也可以说是怕他才这样的吧。 你这一次到矿上去也是学着你父亲的英雄榜样，把一个真正明白你爱你的人抛开不管吗？ 这么解释也未尝不可。 怎么说，你到底是你父亲的儿子，你父亲的儿子，父亲的儿子，都是些没用胆小怕事不值得人为他牺牲的东西。我恨着，我恨我早没有知道你。 怎么样，小甜点啊， 我觉得这个米夏听到没有， 感情还是挺饱满的。 哎呦，这个米夏这戏太足了，我当时听这段也觉得哎，真是太入戏了。 樊一是很难演的， 啊， 这个对感情的控制哈， 嗯， 是很需要这把握度的，嗯， 是是是啊， 嗯， 我觉得这个对面的香露啊一定贵了是吧，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好像第一次接触到话剧艺术，就是从上学的时候啊，读这个《 雷 雨》。 对， 那刘林老师给我们讲讲吧，为什么啊？我就一直是就不明白这一点。你说这个一般来说写成这个惊世骇俗之作呀，他都这个作家本身他要经历一些事情，对吧？然后要在心底要沉淀，一般来说还要有一些集大成的过程。你看，我们看，咱就说这个四大名著是吧？它都有一个集大成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这个曹雪芹，咱也不知道是真剧是到底是谁家事儿写的，现在这怎么说都有啊。但是他是这个有家庭的那样一个生活， 对 吧？但曹雪芹那么年轻哈，然后一出手就不凡。然后成为一个也是他自己戏剧人生当中的一个巅峰啊，就感觉到这个过程好像有点跟一般的创作规律不太相符合的地方啊。那他究竟是这个创作的一个历程和故事哈，您可以给我们讲讲，顺便呢咱们也就把这问题的答案也就说出来了，是不是？ 好的好的好的。实际上这个集大成哈，虽然是他23岁就写了这个剧本，但是我觉得一个是他确实天赋，他有这个才情， 哈、 啊，他从小对生活的观察，他都对这个对生活的敏感，哈、啊，非常丰富，另外呢，就是我们说到他剧中的这些人物，哈、啊，他从小这个在家里面见到过很多各色各样的人物，甚至就是说上次咱们说他父亲脾气特别不好， 对 啊，他也曾经说过，周朴园的身上确实 有他父亲的影 子， 是吧？ 对对对对，对。那后来他就是说想写这个人物，想这些人物的小传，想了很长很长时间啊，包括他小的时候，3岁的时候，就继母就带着他看戏，那个时候正好是文明戏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中国话剧是1907年诞生，曹禺先生是1910年出生，可以说他就是比中国话剧小3岁，就是伴生着伴着中国话剧的这个成长哈、几乎是跟他同龄，所以文明戏兴起的时候他接触了，后来再大一点呢，他又看了很多咱们的这个京剧，20-30代很多京剧的名角，谭鑫培啊，这个杨小楼啊等等等，他看了很多他们的戏，所以他受这个两种戏剧形式的滋养。京剧的很多人物塑造的非常鲜明，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所以再加上小学父亲对他的教育是私塾，请先生到家里来教他。对，国学的东西他接触了，偷偷的又看了很多小说，新旧时期的很多小说，包括国外的什么的，看了很多。所以这种从小的这种文学的滋养是很丰厚的。包括上了南开，又接触了南开新剧团。对。 他其实曾经是一个很优秀的演员，在那个南开中学的时候， 他也演 对 演员， 是是是， 他有特别著名的一个算外号吗？还是算一个什么一个绰号哈？等于是叫娜拉，为什么叫娜拉？是因为他演这个娜拉 哦， 就是现在我们正在演的《玩偶之家》的这个女主角 对 那曹禺先生 他是男扮女装的也是 那他这个创作《雷雨》的时候，那到底是这剧本是在哪里写的？ 到底是在哪里写？ 咱不妨是吧？今天我看回答的人也不是很多，估计大家都在心里琢磨呢，要上哪儿猜去啊？咱们说说吧，这个创作地点究竟是哪里？ 对，他是在清华大学毕业的那一年，1933年，暑假，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最后完成了这部剧作。 在清华大学图书馆。 对、 那这个当时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时代背景啊？为什么在图书馆写啊？那要我猜的话，我觉得，书房啊，是吧？或者说自己 有 家， 没有书房在上学 啊，上学哈， 上学没有书房， 对的，正在上学的时期， 可以用排除法， 啊、对，哦，对对对， 因为像他如果说是仁义的办公室，那肯定不可能，因为那是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 是， 还得知道创作的年代， 那时候还没仁义呢，哈， 没有仁义， 那这个，那现在关于雷雨的话，咱们戏剧博物馆还有这个关于雷雨这个戏的藏品吗？ 对，有，就在曹禺书房有一个当时发表这个戏的那个刊物《文学季刊》。对，当时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写完了之后第二年才发表的。对，当时也是有个故事。就是他把这个稿子交给他的好朋友靳乙， 金乙当时跟郑振铎一直在创办这个文学季刊，他呢给了这个文学季刊的几个编委看，大家意见不统一，他觉得很好，但是那几个编委觉得不太好，他呢就把这个稿子先放在抽屉里了。第二年没过多久，巴金先生来北京，巴金先生也是文学季刊的编委之一，他是来看沈从文先生住在了这个编辑部里面，然后他就跟金乙聊天说怎么组稿啊，而巴金先生说一定要多关注这个文坛的新人。这时候金乙正好就是说，哎，想到了曹乙先生这个稿子，从抽屉里找出来给巴金先生看，巴金先生一口气读完，他后来自己回忆说，我一口气读完，非常喜欢他，而且为他掉了泪。对，然后呢他就建议金乙在这个刊物这个第三期上，34年第三期上一次性把它全文发表，因为当时那个刊物是3个月发表一次，他怕时间久了观众这个印象不深刻，忘了故事的细节了，所以呢在巴金先生力荐之下，雷雨在34年发表出来了。 哎呦，这没想到啊！这 其实、 这么一部大作，还有这么一个坎坷的这个历史、 他创作还有故事创作故事，我觉得我采访了那个蓝银海先生，是人艺的一个老编剧，他曾经是曹禺先生的算是学生，也是秘书吧，当时是其实我觉得可以听一点，我的采访他，我就说了很多细节。 好的， 这 是 雷雨那块 这个是讲他怎么创作的这个雷雨。 对， 好，我们来听听这段录音。 我就说，我说是能不能给我找点那种编剧法这种，他说不要读那个东西，那都是套子，一套的东西。他说关键是你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剧院里呢给你机会，让你来实践，让你来学习，这是最重要，生活是最重要的，生活当中有各种的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灵魂，有卑鄙的，有清纯洁的，要把这个东西看透了，你才能写出好戏。他说你写剧本吧，不要从头到尾那么不那么写。他说你比如说雷雨吧，他说我写雷雨啊，我就是看我这个思维里哪儿最活跃，哪段最有戏，我就抓住他先写。他说你举例，他说你比如说这个雷雨里头，这个周朴园和鲁妈见面那场戏，就俩人。哦，我很激动，因为两个人的戏一下把他30年前的历史都勾上来了，又有情又有意义，这人物的这个的灵魂在这时候最冒出来，抓住这个，我就现在这个。 你是？ 我是从前伺候过老爷的下人。 让我们伴随着这首歌啊，这个是蔡琴演唱的《爱断情伤》，这是电视剧哈、 电视剧雷雨的一个主题歌 、我这年纪太小哈、当时没看过那电视剧也没听过这首歌啊，确实啊，这个歌声一开头就是一场雷雨的感觉啊。其实这个说到曹禺先生，我觉得除了他伟大的作品，他高尚的人格，通过今天我们聊，感觉到真的是啊，能够触摸到那个时代的脉搏，好像也活生生的看到了啊，这个人他每天都把自己的心力用在哪里啊。那我觉得今天最后吧，还是小强老师、刘林老师再给我们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吧，来作为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的结尾，好吧？ 好， 我看到这题目就很有意思，说曹禺先生的眼镜挂在树枝上啊，这是做什么体育运动了？这个是 这是他写这个雷雨的时候在学校里发生事儿 啊。那您给我们说说， 那刘老师说吧。 好的。 这个实际上仁义的人都知道，曹禺先生平时在生活中啊就是不修边幅，他就是对物质生活对这些都没有任何要求，经常是大家一块聊着聊着天儿，他走神儿了好，就一下沉浸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了。他是这样一位先生，说他这个创作雷雨的时候，在清华园哈水木清华园里面散步的时候，他一边走一边在构思剧本，然后顺手呢就把他那个眼镜挂在树枝上了然后就忘掉了。 嗨， 哦，是这么回事。 看来这个度数还不是很高。 哦，第二天才发现眼镜丢了。 哦，第二天他觉得眼镜哪去了？他挂的时候是一个下意识动作，但 是 他其实忘了这事儿了。 肯定太投入了，没法上课了。幸亏被同学找到了。 这个是英若成先生回那个回忆， 回忆是吧？ 他也得听话，对。 可见他在思索的时候其实是出神的一个状态啊。好吧，那今天节目时间有限啊，我们对曹禺先生的回顾也只能到此了。那么我们还是这个聚焦我们下一期的啊，咱们的系列节目《北京人艺》和咱们文学家的故事，下一期是哪位大家呢？咱先保着密啊。 好， 系列节目咱们以后再见。感谢刘林老师，感谢小强老师啊。那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就到这儿了，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 盛夏八月，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在八月的每个周二周四，新用户来电订购商品即送您6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减60元，同时老会员手中的周年庆购物套券也可以使用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欢迎收听北广购物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 我是李红。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大虾，这个虾有多大？ 这个虾呢有多大呢？跟大家说，和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差不多一般大。 嗯，我们从市场当中购买基围虾的话，煮熟，我们这个虾大概是这个煮熟的基围虾的四五只， 5到6倍吧。 哇，厉害了！然后是什么虾呢？ 是的，深海巨头红虾。 嗯， 阿根廷偏南部的一个接近南极的这样一个海域生长的这种虾。 哇， 首先呢，这个虾的生长周期呢会比较长，一般的虾可能在几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成熟了，就把它打捞上来供大家食用了。 嗯， 但是这个虾要经过一个将近4年的生长周期，所以它体内呢富含着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其他虾不可比拟的。另外一点，它的个头是比较硕大的。 嗯，但听起来量也会比较少啊，要经过4年一个周期嘛。 对，它的这个保有量是比较少的。另外一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深海虾呢是野生的，不是养殖的，所以它安全有保障，它的营养有保障。那么很多人就说了，你们这个从南美运过来的虾呢，运到北京，坐飞机都要坐好几十个小时。 是。 那么它的口感是能不能保证呢？不要吃到嘴里边是比较面的那种口感，那就不好了。我们这个虾呢是应用了一个比较高科技的技术，叫传冻，就是捕捞上来以后在船上，只要它出水就给它冷冻起来， 嗯， 保证了它体内的营养物质不流失。另外一个薄薄的一层冰壳呢，能够保证它的口感是比较弹牙的， 哎， 您吃到嘴里边每只都是有一种新鲜的感觉。 嗯，那为什么叫红虾呢？ 红虾是因为它这个虾的品种比较特殊嘛，因为体内富含营养物质，所以呢它在这个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变红了，不是说我们烹饪完了以后才变红的。 首先是看起来这个非常的诱惑， 对。 然后另外一点呢，因为它红，所以它体内的营养物质应该是非常高。 对， 大家去市场当中购买虾的话，你会发现买虾的重量很大一部分在这个头上。 哎，确实是啊，因为虾本身它那个头就非常大嘛。 嗯。 但是里边呢是它的内脏，包括一些重金属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大家是没法吃的。但是今天呢，我们也替大家考虑到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去头红虾，都已经说把这个虾头都已经给大家去掉了，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到嘴里的虾肉。 如果您从市场当中购买这样的大西洋深海去头红虾的话，基本上一斤最少得在100块钱了， 100块钱左右。 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带来的就是5斤这样的一个量。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是5斤的深海去头红虾。另外还有一点是，我们在这个组合当中也考虑到了家里边，比如说有小孩啊，有老人爱吃鱼的话，给大家加赠了6袋，每袋300克左右的巴沙鱼卷，这个巴沙鱼卷是没有鱼刺的。另外呢，是把这个皮也都去掉了，纯的是鱼肉，给它卷成一个花卷的形状。 5斤的这样的一个深海去头红虾，再加上6袋将近有这个3斤半的巴沙鱼卷， 只需要399元。 动心的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西洋深海去头红虾，首先是来自于阿根廷海域偏南，在南极这样的一个海域了。 对，这样的海域呢，保证它的营养物质是非常丰富的。另外一点，因为那个海域呢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呢它的安全是可以保障的。 还有一点，它的个头是要经过4年左右的生长周期，所以它个头呢类似于一个成年人手掌一般大。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虾的味道是类似于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野生的虾，有浓重的虾的味道。 哎呀，吃海鲜，吃海鲜除了有这个虾，吃鱼也很重要。 对，吃鱼也很重要。在这个组合当中呢，给大家配了6袋的每袋300克的巴沙鱼卷，特别适合老人和小孩。但是吃鱼呢，有大家一点担心，就是鱼有刺儿的。 哎， 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把这个刺完全去掉了，连皮都刮掉了。您拿回家以后，简单的烹饪一下，完全就可以入口。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西洋的深海去头红虾，一共有5斤。另外呢，再赠送给您6袋巴沙鱼卷，这巴沙鱼卷也有3斤半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对，另外我们还考虑到了大家可能要送礼啊，或者说要吃到新鲜批次的虾和鱼，所以呢，给大家提供的是一个提货券。 嗯， 您拿到券以后，什么时候想提货就能提到新鲜批次的。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0015551，4000015。